你的微笑，我的拥抱，是幸福的配料，像咖啡搭配伴侣的美妙。你靠在我肩膀，最温暖的心房。你说我就是你的避风港。Oh baby， 你的胡闹，我的玩笑，微扬起的嘴角，你调皮一笑，我急速心跳。 你温暖的心里，会把谁排第一？毫不犹豫把手指向你。 爱是给你幸福的传递，随时随地的甜蜜。一对一就我和你， You and me， 一面追赶你，还不忘为你打气，最后将你是幸福的结局。 你的微笑，我的拥抱，是幸福的配料，爱是这种保有我的依靠。你为我怀抱，全世界都想要，爱因有你我被幸福环绕。 Oh baby， 你的胡闹，我的玩笑，微扬起的嘴角，你调皮一笑，我加速心跳。 你往我心里，会把谁排第一？毫不犹豫把手指向你。 爱是给你幸福的传递，保持该有的甜蜜。一对一就我和你， You and me， 一面追赶你，还不忘为你打气， 幸福的结局让我关上你。 爱的自信罢了， 相隔千里，爱不离，用心浪漫演绎这场爱情电影， 牵手唱着幸福主题曲。 爱是给你彼此的默契，放心地下心意，爱着你我会珍惜，为了你我敢走乌云，为了你挡风遮雨，你要相信我是你的唯一。 爱是给你幸福的传递， 幸福的传递， 保持该有的甜蜜， 该有的甜蜜。 对你就我和你， You and me， 一面追赶你， 还不忘为你打气，幸福的结局让我关上你， 幸福的结局就是